香港警方做決定，應佢要求安排港警同台警盡快就陳同佳案坐低商談。潘曉穎媽媽昨晚再透過中間人話，正係等候警方嘅回覆，先至確定今日嘅會見。又質疑警方係咪誠心正視問題，希望警方實事求是，唔好做 show 敷衍佢哋。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上午时，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烈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时，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1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莫拉菲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几阵雨，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初时达9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9至10级，渐转吹东南风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间中10级，渐转吹旋风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之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轻谈四十 Evergreen， 晚晚继续不夜天，响应二台喐一喐，轻谈都有主题曲。 夜里歌声伴你轻谈，夜深里细声浅唱。 介绍呢一首来自 Rubber Band 重新打造嘅作品《轻谈浅唱》，今晚2点到6点，

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渐运气，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我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生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呢刻你呢，可能未必实质会想到一个好朋友可以时时为你分忧。不过如果每每遇上人生的高低起跌，都总会有人在身边扶持着你，陪伴着你。就算如果有一天发生什么事，好像刘德华这一首《如果有一天》那样，我相信你就算巨浪滔天都不会怕了。 Take it.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the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讶。 来自冯允谦的 A New Day， 新一天，不知道你吃了早餐未呢？ 个个说你怪，但说你太横蛮，个个怕你对眼，怕你做老板，只有我仍斗胆。个个说我气下气下冷闲闲，个个笑我永远才仍如土炭，多得你拎出衫给我拣，旧年污点通通都看上眼，只要我地关，局外人你地唔使赞。待你好太简单，已过空肚吃早餐，半个走下半生难关，两个人两担担，你趁啱那换对版，阳光沙滩中吃晚餐，每一天食到好晏。你冇抱怨，你冇怪我搭沉船，你冇呷醋，你冇怪我肉太酸，点爱你独家村，我要送你在世世界旅行团，带你去到梦幻迷城氹氹转，这旅程两房一厅咁短，优点污点通通都看上眼，只要我地关，局外人你地唔使赞。待你好太简单，已过空肚吃早餐，阳光沙滩中吃晚餐，每一天夜、待你好太简单，已过空肚吃早餐，半个走下半生难关，两个人两担担，未趁啱那会对板，围攻 为你送上来自机仔古巨基的《空肚吃早餐》。 天气好，仍睡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人，不理人，瞒

嘴合时或者段情上演现是爱共情是太深的 人哋對於你作品嘅喜愛咧，大家可能都未必知。不過呢要補充一句，頭先嘅孤獨病咧，亦都有嚟自 Hebe 嘅點唱。咁我希望將呢一份温暖咧，送俾收音機旁邊嘅每一個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晨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单日新增新型肺炎个案超过80,000宗，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美累计超过850,000宗确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字又显示，累计死亡人数超过220,000。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强调，美国疫情已经出现逆转，不满对手民主党的拜登声言，由于疫情关系，美国今个冬季会变得黑暗。拜登在宾夕法尼亚举行集会，但仍然与支持者保持社交距离。他强调这个是必须，避免竞选集会成为超级传播的场合。美国强生公司宣布将会在美国恢复开展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声明指出，负责监控新冠候选疫苗临床试验的独立数据安全监控委员会建议恢复招募试验参与者。在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协商之后，恢复临床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强生公司今个月12日宣布，由于一名受试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疾病，暂停旗下公司研发的一款新冠候选疫苗临床试验。泰国总理巴育重申不会辞职。他在示威者要求他下台的期限之前表示，泰国现时面临水灾、新型肺炎疫情等多重问题，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协助泰国恢复经济，走出困境。反对派坚持巴育必须下台，并且要求释放仍然在监狱内的示威领袖。示威者又表示计划星期一进行另一波行动。泰国三日之前取消实施紧急措施，寻求结束针对巴育和改革君主制的示威游行。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出狱已经一年，仍然未到台湾投案。消息指，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计划今日早上同案中死者潘晓颖的妈妈会面，了解她的需要。潘晓颖的妈妈透过中间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见面之前要先搞清楚三点，包括致电和会见的警员是否有足够权力代表香港警方做决定，应他的要求安排港警和台警尽快就陈同佳案坐低商谈。潘晓颖的妈妈昨晚再透过中间人说，正是等候警方的回复才确定今日的会见，又质疑警方是否诚心正视问题，希望警方实事求是，不要做show敷衍他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天氣咁好，去海邊釣魚啦！ 一號風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邊會有事啊？ 涌浪嘅危險，你估咁易察覺噶？佢由熱帶氣旋引起，嚟自遠處嘅海洋，但當佢到達岸邊，就往往會翻起巨浪噶。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關涌浪嘅預報及警告信息啦！遠離岸邊，停止水上活動。 即刻上天文台網頁 hko.gov.hk 睇下先。 近年成日听绿色建筑究竟系乜嘢嚟咧？ 喺天下种多啲植物咪得咯。 你唔惊冧屋啊？ 你以为种绿色嘢就系绿色建筑啊？ 计我话咧，就应该四边四面整晒落地玻璃，将啲太阳光引晒入嚟，啲下灯都唔使开啊！ 哇，夜晚咪热死人！ 边有咁简单啊？绿色建筑其实有好多学问喺里面噶。想知更多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嘅 STEM 想创实验室， 有李慧贤、周家俊同埋赵善恩主持， 到时见啦。 音乐说，张继聪的音乐选择。 佢一只歌叫《分手行》，系我最好噶啦。咁我记得我派上台啦，冇成绩。记得有一次，承受嗰啲压力咧系好癫嘅，即系我啱啱宣布，我同太太要结婚，我要上台，喺会展好多人睇嘅。咁我公司嘅人就同我講，你上台一定要俾心機做。哇！咁樣行上台唱歌，仲點講 enjoyment？ 即係你係會有好大嘅壓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師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有嚟自印尼，嚟咗香港4年，啱啱毕业嘅 Devin。 嗱，我觉得咧佢系一个非常之勤力而且上进嘅男孩子，就算系放假，你都会令到自己过得非常充实。每个暑假咧都系好忙嘅。嗱，咁通常你会做啲咩噶？ Halo semuanya, nama aku Devin. During the summer vacation, aku selalu membuat effective innovation dengan memfulfill with summer internship. So like tahun pertama dan tahun kedua aku intern di Indonesia. Tahun pertama aku intern di banking dan tahun kedua aku intern di e-commerce di Indonesia. Dan tahun terakhir kemarin aku intern di Big Four di Hong Kong. Tapi bagiku, during that internship, like those internship memiliki experience yang berbeda-beda. Ketika internship di Indo, mungkin like teman-temannya adalah orang Indo, tapi ketika dan waktu di Hong Kong dan teman-temannya semua orang Hong Kong. Tapi yang membedakan saya bukan itu. Yang membedakan adalah nature dari work-nya itself. Waktu kerja di banking dan di Big Four, mungkin nature-nya mirip-mirip ya. Kita like, kerjanya analis, kita kerjanya tentang, ya pokoknya serius banget lah. Tapi ketika kerja di e-commerce, itu bagiku like, itu adalah pengalaman yang sangat berharga dan sangat menyenangkan karena kita bukan hanya sekedar analis, tapi kita juga berpikir kreatif. Gimana caranya kita mengembangkan sales dari sales kita. Jadi selama 4 tahun itu, aku selalu memanfaatkannya dengan internship, karena bagiku mungkin karena dengan friend with summer internship itu sangat hal yang positif dan kita bisa gali experience dan juga bisa berguna bagi masa depan saya. 佢话呢几个暑假咧，其实佢都系喺实习中度过。第一二年咧，佢都系翻咗去印尼嘅。咁第一年啦，就喺印尼嘅银行度实习，而第二年咧就去咗印尼最大嘅电子商贸公司度做，得到唔同嘅经验，例如系点样利用创意思维去帮助卖家，或者做分析其实都几唔同噶，不过同样都觉得好有价值，亦都对佢将来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当然仲认识咗好多新朋友啦。咁除咗去实习呢四年，有冇发生过咩事令你觉得好深刻嘅咧 ？Untuk bagi saya, bagiku perjalanan 4 tahun itu sendiri adalah sebuah memori yang paling nggak bisa dilupakan karena sebelumnya aku tidak pernah membayangkan bahwa akan studi university di Hong Kong. Dan yang paling berkesan adalah tahun lalu aku juga mendapatkan kesempatan untuk studi exchange ke NTU Singapore, dan itu adalah pengalaman yang mungkin aku tidak bisa dapatkan kalau aku nggak studi di Hong Kong. Waktu aku exchange ke NTU tahun lalu, aku bukan hanya berteman dengan teman-teman dari the other student exchange, tapi aku juga berteman dengan local friends Singaporean. Dan yang buat aku kaget adalah Singapore mungkin terkenal sebagai kiasu. Apa itu kiasu? Mungkin kita udah sering dengar kiasu, kayak mereka nggak mau kalah, mereka selalu ingin compete, tapi itu nggak aku rasain waktu aku university. Kayak mereka sangat membantu dalam berteman. Dan mungkin satu hal yang paling berkesan bagi aku juga karena cici-ku juga studi di Singapura dan sekarang kerja di Singapura. Jadi waktu aku di Singapura, aku juga sometimes aku hang out dengan cici-ku. Jadi itu juga adalah pengalaman yang sangat berharga waktu aku exchange di Singapura. 佢話其實咧四年嘅大學回憶真係令佢覺得非常難忘，因為其實佢以前咧從來都冇諗過嚟香港讀書㗎，而最唔能夠忘記嘅一定係上年去新加坡做交流生啦。佢話如果唔係嚟香港嘅話，就冇呢一個機會啦。嗰次去交流，其實佢話所有由香港去嘅交流生入面冇一個係佢嘅朋友。不過佢絕不孤單，因為咧咁樣反而令佢認識咗好多當地嘅朋友，亦都令佢對於新加坡人嘅印象改觀啊。因為之前咧成日都聽話新加坡人好唔輸得噶，但係認識過後，佢話又唔係好覺，反而覺得佢哋好肯幫人，好好人添。最後啦，喺香港四年都噃，回顧一下，覺得自己有冇咩唔同啊？ Sebenarnya more or less sebenarnya sama ya dari yang first impression sampai sekarang. Tapi paling yang membedakan sekarang lebih mungkin setelah 4 tahun study, especially yang sudah aku sebutkan sebelumnya, aku study business, sekarang jadi lebih berani speak up, dan yang pasti di business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So I think setelah 4 tahun networkingku juga bertambah, mungkin dari teman, dari networking buat kerja dan everything. Devin 話覺得自己講嘢咧而家自信咗好多，同埋建立人際關係嘅技巧咧亦都提升咗啊！咁希望啦過去嘅呢啲嘅經驗啦，亦都可以令你快啲揾到自己理想嘅工作。今集多謝曬 Devin，Thank you。 Kita 电话号码1872388，我知道咧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陈女士喺度咯。早晨，陈女士。 系早晨， 巴比。早晨，点啊？你几好嘛？ 几啊？大家都。我想讲下，即系嚟紧礼拜二咧，我家姐生日嘅。 系。 咁啊，佢60岁生日。 嗯。 咁佢选择喺呢日咧，同佢男朋友结束个马拉松长跑咯。 哦，拉埋天窗啊！ 喺一路上。 哦，恭喜晒！咁佢将会系咩牌啊？ 我又唔想即系讲佢咁多啦。 哦， 即系佢系姓李嘅，佢男朋友。 吓吓，系咯，咁即系准李太啦。唔紧要啦，好多人姓李嘅。不过你如果祝福佢，你又冇理由唔讲嘅。 嗯，系啊，咁佢最开心系我阿爸阿妈咯， 吓，梗系啦，你都开 心咗咁多年， 系 我哋都开，不过最开心系阿爸阿妈啦，因为阿爸阿妈都90几岁啦， 系，咁好有福气可以睇到呢件喜事， 系啊， 嗯， 所以我同我哋一家人都好开心啊， 系，咁会唔会有啲咩嘅仪式啊，或者即系净系签字啊，屋企人咁？ 因为即系政府今次嗰、那个放宽个婚宴行程50人咯，但系不似饮食，咁啊最唔即系唔开心就，所以变到我哋即系一家人喺屋企食餐饭咯，即系叫到会咯。 唔紧要啦，其实最紧要都系齐人啫，嗰、那个形式其实都唔紧要，我觉得。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因为我哋兄弟姐妹多啊嘛。 吓，多成点啊？ 6个 哦，咁好开心喎、啊！真系，系咪其他嗰啲全部都已经有晒自己家庭 了？其实真系系啊系啊，我妈室都有成6-7个啦。 咁好忙噶、哦，屋企咁多人， 啊、 如果煮餐饭食都有排煮、哦啊。如果咁多人嘅话，系咪噶？ 通常都系叫到会 嘅。系，咁啊系啊。如果比如我都懒煮，我都宁愿叫出边嗰啲嘢食啦。 冇人肯洗碗 嘅，咁又系、哦，我啱都谂住问你啦。哇，如果咁多人食完嘢嘅话，边个负责洗碗呢？咁 我做翻我煮，但我唔洗碗噶。 哦，咁即系你都识煮几味嘅？ 我唔识噶，我嫂子啦。 系啊，咁啊好咯，咁啊可以个个都翘埋对手等食完，之后食完之后最紧要舐舐脷同埋赞佢，咁就 OK 噶啦。下次又好有动力再煮俾你食噶啦。 系啊，即系一系用。最唔環保嗰只咯，即係用 係啊，不過就都唔鼓勵嘅。不如一人就洗翻自己嗰只碗得唔得啊？下一次即係自己每人都喺屋企用翻自己屋企嘅一啲餐具，但係就每人淨係洗自己嗰只咯。 係啊， 整個鬥洗碗洗得乾淨比賽咯，咁啊可以大家都鼓勵大家洗得乾淨啲得唔得？ 一定出街食饭咧，一定要围台噶啦。 哦，咁啊系。如果你话已经四代同堂， 系啊，因为咁你南街呢边又有人啦，我哋呢边又，所以变到即系嗰个婚宴50个人咧，即系 好难取舍啊嘛。唔知请边个？ 咁你最即系唔好就系不辞饮食噶嘛。 系 变到我哋咁，你喺嗰度几幸福？婚宴咁你天子仪式，咁啊不如喺屋企食啦。 嗯，都唔紧要嘅，我又觉得，因为个婚宴嘅精髓其实唔系食嗰一餐饭啊，个婚宴嘅精髓系你见证住嗰对新人，大家拉埋天窗，同埋大家都送嗰个祝福俾佢。咁你话啊，有啲人可能更加着重嘅就系嗰日要影啲靓相啦，等大家成世都见到，哇，好开心喎、啊！呢、這个喜事嗰日咁， 因为都唔会，因为本来家姐咧成日谂住唔结婚噶啦，但阿爸阿妈即系话。想睇到啲仔，你个个都结晒婚啦， 吓，同埋缘分又嚟到咧，咁有时冇办法噶啦，系咪先？ 即系 没法挡，系啊， 系啊，结婚前30年噶啦， 咁啊好咯，即系始终都有个叫做以前古老就成日话要有个名分啦，咁但系其实而家现代呢一辈咧，可能就会觉得啊呢、這个承诺咧，就算结唔结婚咧，系咪嗰一纸婚书都唔紧要？咁但系结婚又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好似多咗个白纸黑字咁，就真系正正式式系你生你太啦咁样。 系啊，佢为咗父母。 你为边个都好啦，总之一件喜事嚟嘅。 系啊， 都系为自己嘅结婚，唔系为人哋嘅。 不过佢我家姐都会话谂到喺佢60岁生日嗰日， 咁啊好咯，即系佢先生就好记得，你知男士有时唔记得噶嘛，嗰啲纪念日啊嗰啲，如果同埋一日生日嗰日就 O K 啦，实记得啦应该。 佢哋麻木啦，已经30年 嘅咧。好啦，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啦，咁啊希望你嘅祝福咧都送到俾你家姐啦，咁啊祝佢哋咧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咁就最好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喂，早晨啊，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奇乐股队咧，琴日可以。今年第一次可以去到旅行啦！ 哦，去边度嚟啊？你哋 嗱，我哋咧就佢两个景点嘅，一个青马大桥嗰个观景台，不过琴日好大风，即系我哋都系上咗年纪啦，奇乐啊嘛，系咪先？老人家银发一族，跟住就去南面苑池咯。咁啊，依两个景点虽然大家都去过嘅，但系咧因为我哋股队咧，我哋有二十几个人，咁一听到阿优同埋局长话同埋政府话可以开通到最多可以三十个人，话我哋个队长即刻喺 WhatsApp 度话去唔去，去唔去？我哋嘅话可以，梗系去啦，一定去，因为我哋系团体啊嘛，所以就比较容易啲，即系唔系散客，我哋一 book 就可以 book 到啦，咁又好平啦，系咪先？咁即系多谢，即系多谢政府能够即系顺应民意啦，就亦都听到旅游业界嘅。呼声啦，咁疫情可以控制得到，咪开通本地游先咯，系咪先？起码佢哋嗰个导游都有公开咯。我琴日见到嗰个姐姐仔都导游啊，廿零岁到嘅啫，佢真系佢仲好似开心过我哋咁啊！ 系啊，都会。我谂其实咧，呢一个咧，而家呢一个境况咧，无疑除咗话俾香港人有一个好似。真係放個假咧，個心態上唔係話去邊個地方，而係好似個心情放鬆咗。咦，政府好似都放寬咗，話旅遊業可以多咗人一齊去到一啲本地旅行團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好似大家卒之都冇咁緊張咯喎。出去就算真係行下街啊，或者出去望下海啊，望下山咧，其實個人都已經即刻哇舒懷咗好多。 係啊，舒服咗好多。嗱，因為佢做得好好啊。咁因為我哋之前咧係團體啊，咁我哋就已經寫曬名啊、地址、電話，咁呢個係政府要求啊嘛。我琴日都見到有啲著住藍衫嗰啲，可以唔知係咪政府官員都嚟去巡視下我哋嗰輛車。咁啊，部車都好大嘅喎，旅遊巴嚟嘅喎。咁我哋每人就坐一格。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大家廿幾個都識㗎啦。咁啊，嗱，你坐左，佢就坐右；佢坐右，佢就坐左。即係大家都咁樣隔開啦。旅遊公司仲派咗一個膠嗰啲口罩套俾我哋，就話你哋一陣食嘢嘅時候咧，口罩就唔好亂咁放啊，又要放喺度啊，咁樣上車又洗手液啊、探熱啊咁樣樣啦，都好好啦。咁啊，講俾你聽，最好笑係點樣食嘢？嗱，四個人一圍啊嘛，咁我就話我哋包全餐啦，咁就。 哦、我听见你啲笑声都戥你高兴嘅，真系有时真系噶，即系好多嘅呢啲小举动咧，就会令到啲旅客咧，就算你话虽然系本地游啦，好似话系啊，你都好开心，因为觉得有人真系体谅你，同埋咧好似咧，当你自己喺放松嘅时候，有时可能都担心得唔得噶，咪真系初我哋自己尝试去翻本地游安唔安全咧咁。咁但系有好多啲譬如团体啊公司咧，都好窝心同埋好贴心提啊你，喂嗱你食嘢嘅时候摆好个口罩啊咁，咁你好似觉得。安全啲， 後屘我哋就我就咁樣，即係你知道，我哋都係攞張紙巾卷住佢，或者有啲人攞個舊信封啊咁入住，但係佢又俾一個膠嘅套我哋就好，咁只因我哋以後都有得用啦。咁另外最好笑就係食嘢嗰度，咁啊四個人一台啦，因為我哋廿幾個人都大家識噶嘛，平時打開鼓啊嘛，我哋係嘅鼓隊嚟噶嘛，咁咧每人一個點心拼盤。即唔需要咁樣夾嘅，你自己一個大蒸籠有八件點心，黑椒燒賣啊、叉燒包啊咩嗰啲，就八個點心，一人一籠，你自己食翻你自己個籠。咁咧，另外有一撥粥。嗰啲皮蛋碎肉粥，咁你自己就滗翻落你自己个碗度，咁样。另外咧，仲有一碟炒面，咁你自己夹翻落你自己嘅碟度。咁我觉得佢呢个做得好好咯，因为唔会话你又夹我又夹，虽然话公筷啫，系咪先？有啲老友记， 系或者唔小心， 系啦系啦。咁你每人佢安排得真系好，每人一笼点心，咁你只系嗰个羹滗嗰个粥，然后大家嗰个公羹。就唔会不错，咁你夹炒面，你只系夹一次，又唔会夹多一次，咁就做得好好。咁我觉得咧，政府依次咧能够即系慢慢开通咗，即系试下啦，正式好似俗语讲杀老鼠沙煲咁咯，系咪？ 试下水温先 啦， 係咪先？如果你唔係咁封，係咁封，即係旅遊業已經係即係唔好話冰正式一冰河時期㗎啦，真係咁能夠我相信佢哋嗰幾日唔夠100蚊。應該都是蝕本的。我聽他講好像說政府這次意亦都有那個 補貼 津貼給他們的。是 我想問你剛才說不夠100元是團費包埋嘢食的。 是啊。 哦。 是啊。我相信他們可能拎埋補貼政府補貼他們可能就即打個和咁咯，我即係冇詳細知道啦。我相信政府呢次都用咗唔少錢噶啦，公帑嗰度係咪先？我琴日睇翻嚟，即係都高興啦。咁又睇下新聞，都有好多人唔去咯。咁我哋去到南蓮縣池嗰度，都睇到有其他團嘅應該係咁樣樣， 咁我都希望個個都可以好似你哋咁樣啦，享受一下呢一啲叫做而家暫時開咗業或者放寬咗嘅一啲旅遊咯，本地遊。其實我都有好多地方未去過，你頭先講嗰兩個地方我都未去過，咁所以我都覺得諗下，如果有啲乜嘢得閒啊，或者有啲咩好吸引嘅咧，可能我都想試下去睇下係點嘅先，行多啲個香港。 希望即係一步一步啦。嗱，我聽到話仲可以做旅遊氣泡同其他國家講緊啊嘛，咁佢就想話。國內依家做得好好噶啦，好好嘅，希望能夠即係我哋自己即係香港一定要做好自己先，唔好話去檢測又唔做咩咩咩，你人哋唔會放俾你噶，你仲係有疫情嘅時候，人哋都要保護自己噶嘛，係咪先？ 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大家都要小心，即係做好自己本分，就唔好再喺度搞搞震咁樣啦。希望即係政府又都聽下民意。自己民意亦都要做好啲，系咪先？咁然之后，大家先至会有一个安定嘅环境，然之后先逐步恢复得到噶嘛，系咪先？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亦都多谢你嘅分享啊！本地游咧，系咪一定要报团咧？我就唔知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如果自己得闲咧，真系睇住个街唔好咁多人啦，适当咁样保持咗社交距离啦，唔好去啲太多人嘅地方，间中出去行过一圈，例如落公园晒太阳咧，都可以舒展下身心嘅吓。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7，再一次提一提你，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星期六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啦。 仍如常滑过冷天踏入炎夏，糊糊涂涂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其成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我都想倾着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如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7:00之前为你送上这一首来自 Special 的作品。歌曲名字是深夜告别练习。 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上午时，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我哋系三成群啊。 喂，三五成群啦，你唔好收线啦，我哋又唔系整蛊节目，做乜咁惊啫？ 三五成群冇个好人啊嘛， 做主持人好人有咩用啊？好笑咪得咯。周婵，讲个笑话佢听。 喺海洋世界入边，边一条鱼系最恶最哈哈霸霸咧？答案系欺凌鱼啊。 正式的时候啊，佢会好啲噶啦。 咁几时正式啊？ 10月19日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 方子豪、 阿薛， 三五成群。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吓，乜而家儿童劇都有鬼故听噶？ 乜嘢鬼故啊？我哋系讲紧重阳节拜山扫墓啊！你知唔知点解重阳要扫墓啊？你又有几耐冇去扫墓啊？仲有啊，咩系金银衣展？你又知唔知啊 ？OK OK， 明白。我今个星期日朝早8至10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的不得了剧场。 话时话，今个礼拜日咪系重阳节咯。 国泰航空宣布裁员8500人，包括5300名驻港员工，港龙即时停运。劳工界形容裁员规模历嚟最大。政府曾经向国泰注资，疫情之下裁员系咪合理？失业嘅空中服务员同机师点算好？保就业计划就快完啦，事件会唔会引发旅游、酒店等行业连锁裁员潮啦？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算嚟到7: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除咗我林慧之外咧，亦都多咗格先生。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德曼。 早晨啊，咁啊继续听紧 Beautiful Sunday 嘅你咧，咁啊今个小时咧就多咗一个嘅资讯频道，同埋多咗一个语言嘅加入啦。喂，格先生，我哋上个星期咧先至讲紧白啲嘅口罩咧，今个星期见到有巨型嘅白啲口罩。 是因为呢我就寄了张相比较 Barbie 的就是因为印尼的航空公司啦个飞机啊个前面呢就真係画咗口罩因为嗰度就要写我哋哎哟 大家戴口罩啦。初時嘅時候咧，係平時嗰啲 藍色口罩、 普通口罩嗰啲手術口罩，而家變化咧，啲口罩係多款嘅，係畫到咧係比較好靚嘅，係個飛機嘅前面，上飛機都戴口罩，叫印尼人戴口罩， 係希望呢一個 work 啦。不過因為咧飛機咧，除非你係真係搭飛機去嗰一程啦，咁就提到佢咯，或者搭飛機翻嚟香港嗰一程啦。咁如果唔係，其實普通出邊，如果唔係你 send 張相俾我，我都諗冇乜機會見到呢一架飛機喎。其實 我覺得係，但係你知唔知係最人哋邊個寄俾我咧？ 邊個寄俾你咧？ 係日本個 friend 寄俾我嘅，兩次都係。 點解咁搞笑嘅？ 我覺得係佢覺得係好好笑。 嗯， 係啦， 即係幫架飛機戴口罩呢件事啊。我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宣傳策略咯、啊。我其實咧疫情大半年以嚟咧，我都不停咁樣喺度諗嘅。其實如果將呢個口罩嘅嗰啲宣傳啊或者提示咧，擺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啦， 即係巴士戴飛機， 係啊，巴士戴口罩，或者係一啲即係可能譬如的士都得嘅，唔係一定巴士嘅小巴啊。咁你前面畫一個小小嘅圖案，或者係一個簡單嘅貼紙啦，又唔使貼曬成個車身嘅，因為我見你 send 俾我嗰個相咧，佢直成成個飛機嘅頭部，即係尖尖嗰個位咧，都好似當咗喺塊面咁。 有個帶嘅， 係你有條帶，有耳仔，有眼咁啦。咁你都可以將嗰件事卡通化啲，咁咪可以融入咗個生活，提醒一下啲人。當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有啲咁嘅温馨提示喎。咁我覺得呢啲信息都不妨係可以擺喺唔同嘅，成日都當眼會見到个地方嘅， 都系嘅，但系就印尼嗰度咧，我觉得就更加需要啦。我觉得如果系印尼个飞机都系有嘅话，印尼巴士嗰度仲更加有。香港嗰啲都叫做系稍微乖噶啦，都有戴咗口罩嘅，嗰度嗰啲真系要提醒。 嗱，格先生，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香港都有一啲咧都几热门嘅卖广告地方噶嘛。譬如咧，以前咧，我觉得我细个翻学嘅时候咧，我就会最留意到啲广告位系咩咧？就系当你翻学嘅时候塞车，譬如喺嗰啲道路上面啦，或者系一啲除咗个商场嘅幕墙之外咧，隧道口啦，或者系嗰啲收费处咧，因为其实佢本身冇乜特别嘢会吸引到你个目光噶嘛，嗰一带啦，咁嗰啲位咧，嗰啲广告牌咧，特别系当你塞紧车嗰阵时咧，其实就几会望得到嘅。咁如果将呢啲咁样嘅呼吁，譬如印尼咧个塞车问题咁严重啦，你真系可能相信摆喺任何一个塞车嘅热点咧？都应该会睇到嘅，系咪咧？ 系会噶，系会噶，事实系应该系真系咁样宣传，但系希望就好翻啲啦吓，因为而家疫情嗰度都仲系4000多宗嘅一日， 之前咧，格先生亦都同我哋讲过啦，可能印尼嗰方面咧，对于防疫或者抗疫嘅嗰啲措施咧嘅提示啦，或者佢哋知道嘅知识咧，系比我哋薄弱嘅，因为始终我哋可能经历过2003年嘅时候沙士啦，咁就会觉得都知道要戴口罩，同埋感觉到嗰个严重性系点样啦。咁但系印尼人啦，又问一下到底而家喺譬如教育啊，或者系宣传啊，要点样去防疫抗疫方面，有冇啲乜嘢好特别嘅方法，或者有冇啲方法？即係令到佢哋警惕啲咧。 我諗就嗰度佢哋係要做一個平衡，唔好嚇啲人，同埋唔好真係啲人係會 panic 係會恐慌。但係又要話翻啲 message 就係、是都要戴翻口罩啊，洗下手啊，類似呢啲。咁就呢一個平衡咧，就點樣做到最好咧？就真係唔容易嘅。但係嗰度個措施到而家都係仲未翻學㗎 ，Barry 都係仲係 online 嘅。同埋我見到咧係電視嗰啲節目咧係都好多啲嘉賓咧。之前嘅時候係即係 online 做嘅，即係都有個電視節目，但係個主持人喺度啫，剩嗰啲全部都係 online。而家咧就開始有啲係去 studio 咧，都係坐嗰個距離咧係遠好多嘅。但我覺得奇怪嘅，真係咧如果香港嗰啲咧，你上節目咧分分鐘真係唔會除口罩噶啦嘛。係 啊 係 啊。 咁你都知道你個嘉賓係邊個啦，應該都係出名嗰啲人物噶啦。咁佢講嘢咪照講嘢咯，你真係知道個樣噶啦嘛已經。但係嗰度咧係譬如話佢有嘉賓，譬如話5個咁樣啦，坐都幾遠下。真的因为 studio 大，但是到那个嘉宾讲嘢的时候咧，佢会除口罩。 但另外啲人係會帶嘅，但係個嘉賓自己除，咁講完咧佢又帶翻，然後再轉大個嘉賓咧，佢又除口罩。我覺得係咪因為驚講嘢唔清楚咧？咁樣我都唔係咁明白呢個道理。但好似我同你兩個咁樣，我哋都戴口罩㗎。係 啊， 我哋唔除㗎。 我哋做廣播淨係聽聲都戴口罩嘅，咁佢做電視我又唔知點解啦。可能佢真係想觀感上啩。咁佢哋嗰邊嘅節目點解會咁樣做，我唔知啦。 我唔係咁明白，但係就如果係話 distancing 咧，即係坐得係好遠嘅， 係 咁都叫做係好咗嘅，都應該唔會瞓去隔離啩咁 但係咧，我自己又會覺得咧，其實都可以諗多一個方法嘅，因為其實見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外國又好啦，或者係國內都好啦，有好多嗰啲綜藝節目咧，咪會有好多人坐埋一齊嘅。咁佢哋就算真係有需要要除低個口罩，譬如有啲係教化妝嘅，咁佢必須要可能個模特要拉低個口罩啦，去化嗰個妝嘅時候。咁但係佢側邊咧都會有一啲隔板喺度嘅，咁個隔板就會阻隔咗佢同譬如隔離嗰啲模特兒啦，或者係要示範嘅人啦咁。咁除咗話保持咗個社交距離咧，其實嗰個隔板某程度上俾人個感覺會覺得好似安心啲，隔多一重咁樣咯。 嗯，係咯，即係好多嘢都要習慣。隔 barrier 你知唔知咧？我呢排咧係習慣咗，真係我哋成日都以為係自己戴住個口罩啊嘛。 嗯。 咁有次咧，我就食咗飯啦，食咗 lunch 啦。咁我覺得我戴咗口罩嘅，我就慢慢行啦。 嗯哼， 原來咧，我就覺得點解好似有人望我先？ 即係食完飯之後嘛，你意思係？ 我唔記得戴翻口罩 啊。哎呦， 原來咧係呢一個咧，但係好短時間啫，就後屘嗱嗱聲，即係要戴翻口罩。但係呢一樣嘢咧，唔係淨係我，有另外啲人都試過。 試過。 咁佢就話係真係唔記得戴口罩，就諗住嗱嗱聲啦，即係快啲去出邊嘅時候有冇啲啲。店铺啊，便利店啊，有冇得买一个口罩？原来系真系系几难系，几难下嘅。后屘佢就话：我话你不如去呢一间铺头啦，呢间铺头好多乘客都话，佢话我唔够胆再行远啲啊，因为分钟咧冇口罩唔得。后屘就点样咧？就快快脆脆用个颈巾。 包住 口罩先，包住先，然后先快啲去嗰度再搞掂。问个 friend， 后屘见到个朋友，朋友就俾多个口罩佢。 呢个都系真系要好小心。 真系唔记得咗啊 ，Gary。 哎呀，呢个就真系冇办法啦。即系如果佢真系已经唔记得咗，又身上冇嘅话，咁啊只能够用一啲咁嘅方法啦。咁我相信，如果即系身边嘅途人咧，见到咁嘅情况，又见到佢真系咁样，好尴尬，又好担心咁样咧，如果有咧，我都相信应该会伸出援手嘅。 哇，觉得咧行嘅时候咧，头嗰几分钟唔知嘅时候咧，真系你好似平时咁样嘅。哇，真系～行得冇問題嘅，因為你根本你都唔知道，到真係知道，哎呀冇口罩啦，先開始，哎呀點啦點啊，要揾邊間鋪頭啊咁樣。 Kesedihan hari ini bisa saja jadi bahagia esok hari.Walau kadang kenyataan tak selalu seperti apa yang diinginkan Dan ku ikhlaskan segalanya Keyakinan ini membuatku bertahanYang ku jalani Masa yang ku hadapi Semua yang terjadi Pasti ada hikmahnya Walau kadang kenyataan Tak selalu seperti apa yang diinginkan sejajari bahagia esok hari.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首先咧，咪后格先生就问咗我一个问题，我都觉得几得意喎。点解咁样问我嘅咧？ 系咪未留意过咧，格 Barry？ 都唔系话未留意过嘅，其实有留意到嘅，不过又觉得冇乜所谓咯。 嗯，因为我就问格 Barry 嘅，如果屋企个格格咧，佢个格 Amy 咧食饭嘅时候咧，系用碗啦，定系用碟？ 嗯哼， 同埋咧系用筷子啊，定系用羹同埋叉？ 嗯嗯，你第一时间问我嘅时候咧，我就将嗰、那个进食嘅类别分咗类先嘅，因为你知道喺屋企咧，譬如有两种方法去食饭啦，有时吓，有时一家人围埋嘅几个餸，有埋汤，跟住一人一碗白饭咁。咁呢个情况底下咧，屋企嘅印尼姐姐咧就会同我哋一样，都系一人一个碗嘅饭，然后就夹餸咁样啦。咁如果係自己譬如星期六日各自各想煮唔同嘅嘢食，咁譬如我想食返啲舊餸飯嘅，咁佢可能又想買嘢食，或者佢又想煮個面食，咁就可能會用碟囉，自己人一碟咁樣筆住啲嘢嚟食囉。 嗯，但係都係如果同你一齊食嘅話係用返筷子啦。 係呀、啊、 都 OK 嘅，用筷子 都 OK 嘅，我見佢都鍾意用筷子嘅。 同埋如果係自己食嘅話呢，就係、是、用碟啦，同埋用羹叉嘅。 嗯，都系嘅，有分別嘅，真系。 嗯， 但系点解咧？ 因为咧，我发现咧，我屋企咧，我就依排嘅时候咧，就问我个小朋友啦，都唔系太细个小朋友啦，就、你如果食饭啦，你中意用碗啦，定系用碟同埋嗰啲羹叉嗰啲咧？佢、答我中意用碟食饭噶。 嗯， 因为点解咧？我想知道咧，一个小朋友系有印尼嚟嘅妈咪嘅，系会点样俾啲香港或者印尼啲文化喺嗰度，佢个生活嗰度有啲影響咯。原來咧，我覺得，咦，你真係係偏食飯用嗰啲 utensils 嘅時候係偏印尼嗰度嘅喎。因為印尼嗰啲食飯咧係用碟同埋羹同埋叉嘅。 係。 咁照講咧，就羹就係喺個右手，叉就係個左手嗰度嘅。 嗯，即係筆飯就係用右手，吉嘢食就係用左手。 你嗰個叉你唔會特別吉嘢食嘅，你係要係推啲飯喺個羹嗰度咁樣食嘅。 哦， 係啦，呢個係。但系呢个系印尼，我睇泰国都系咁样个 culture 嘅，类似菲律宾应该都系咁，略都系咁样噶啦。咁、那个碟咧，亦都系唔系啲好似 western 嗰啲咁大咁扁嗰啲，嗰个系好扁噶嘛。印尼嗰啲系比较拱高啲嘅，咁、那个边嗰度咧，你个饭唔会跌出嚟嘅。 嗯，同埋即系比较似一个浅嘅碗系咪咧？ 系深啲个碟嘅， 系 好似你哋蒸鱼嗰啲，蒸鱼嗰啲碟， 屋企 类似嗰啲，或者系另外 蒸鱼碟即系点啊？ 即系深少可以咁样，但系唔系真系平嗰啲咯。 嗯、 因为你如果是啲饭嗰啲平嗰啲分钟系会有时跌出嚟啊或者点样，如果屋企用嘅时候咯， 即系高身啲嘅碟啦，可以咁讲啦，嗰、那个碟边 深少少咯，里面嗰啲。 嗯，但系其实个碟入边都系平噶嘛，唔系拱噶嘛，如果拱就系碗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系可以， 即系总之佢中心都系平嘅，只不过个边边系拱起多啲啲，高身啲。 系啦，咁变做、如果你系睇咧喺个 depth 咧，即系个碟。几深咧？大概系一寸咁样啦，里面、类似咁样啦。咁就系如果系喺印尼食嘢咧，就唔会话系筆啲餸又再筆又再筆嘅。 通常你如果是去印尼餐廳，你見到是吃那些那些蘸布啊，即是那些果冷啊，印尼那些東西呢，是一碟呢是你的份量已經擺上來的了。咁照講你吃曬，你覺得唔夠，你先加，你先添嘅，唔會一邊食一邊加，一邊食一邊加咁樣嘅。咁變咗你要食幾多飯，你就筆，然後咧你就嗰度個台嗰度有幾種餸咧，你就筆翻你自己想食嗰份量，一次過筆曬去。然後譬如話你有肉啦，有菜啦，有啲另外一樣嘢，然後咧你就坐定定，你就開始食啦。咁你食晒呢你先加，唔会话食咗两啖然后再吉大啲嘢咁样。 即係唔可以夹餸，反而係一开始就分配好晒啦。如果你真係想再添食嘅话呢，就要食晒成个碟入面嘅食物先可以再食第二 round。 或者你嗰一个餸你食咗食晒啦，然后你先添咁样。 即係话成碟饭未食完，但係个餸食晒都可以添。 都可以加嘅。 哦，咁我未一添嘅时候又要预咗一个适合嘅份量，然之后又要等到食晒先。 同埋你要计返，你要睇返屋企嗰度有几多人，咁你就拎返份量，唔可以真係拎得太多。 哦，即呢个都系叫做佢哋嘅礼仪之一嚟噶咯，咁如果违反咗呢个礼仪，即系代表好唔礼貌啦，系咪？ 唔系咁好咯。 好啦，咁大家知道啦。如果同印尼朋友食饭嘅话咧，大家可能喺呢一个分送啊，或者系食嘢方面嘅文化咧，就有呢啲差异咯。 Selalu ada di dalam setiap langkah-langkahku.Ya Tuhan, tuntun hamba agar tetap di jalan-Mu selal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出狱已经一年，仍然未到台湾投案。消息指，警方东九龙总区重案组探员计划今朝早同案中死者潘晓颖的妈妈会面，了解她的需要。潘晓颖的妈妈透过中间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见面前要先搞清楚三点，包括致电和会见的警员是不是有足够权力代表香港警方做决定。应他要求，安排港警和台警尽快就陈同佳案坐低商谈。潘晓颖的妈妈昨日再透过中间人说，正是等候警方的回复才确定今日的会见，又质疑警方是不是诚心正视问题，希望警方实事求是，不要做 show 敷衍他们。美国单日新增新型肺炎个案超过80,000宗，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全美国累计超过850,000宗确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字又显示，累计的死亡人数是超过220,000。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强调，美国疫情已经出现逆转，不满对手民主党的拜登声言，由于疫情关系，美国今个冬季会变得黑暗。拜登在宾夕法尼亚举行集会，但仍然和支持者保持社交距离。他强调这个是必须，避免竞选集会成为超级传播的场合。美国大选还有个几星期就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票。他重申并没有计划在宾夕法尼亚禁止页岩气开采技术水力压裂操作，但他表明气候变化会导致河流泛滥，包括流经当地的特拉华河。水力压裂操作在当地制造大量就业，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多次指称拜登计划禁止有关的操作，损害宾夕法尼亚。拜登竞选团队早前说并没有计划停止水力压裂操作，但计划禁止在联邦土地上的相关操作。拜登又进一步澄清，传统石油工业的过渡会逐渐推进，并不影响能源工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强生公司宣布将会在美国恢复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三期临床试验。声明指出，负责监控新型冠状病毒候选疫苗临床试验的独立数据安全监控委员会建议恢复招募试验参与者。在与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协商之后，恢复临床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强生公司今个月12日宣布，由于一名的试验的受试者出现无法解释的疾病，暂停旗下公司研发的一款新型冠状病毒候选疫苗临床试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我最擅长嘅活动。 我最擅长的课活动就是打羽毛球，因为我喜欢做运动，我喜欢它可以例如 keep fit 啦。 逢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 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B， 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二台通识六十秒。 罗望子又叫酸豆，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它的树皮、叶、果实、果肉都可以用来做食材或者药材。 未熟透的罗望子果实是绿色的，比较硬和味道非常之酸，所以会用来做前菜，又或者好像柠檬醋那样用来调味。 而成熟的罗望子果实酸味会变淡，甜味会增加，通常会用来做果酱、甜品，或者加上其他生果打成果汁。 在印尼，罗望子是煮酸辣鱼汤的必备材料，还可以用来整不同的凉拌菜式。 不只可以用来煮餸调味，罗望子的果肉可以制成蜜饯当做零食。 罗望子还可以用来整饮品，有人会用罗望子煲水，煲好之后加入适量的糖就可以饮，味道就似酸梅汤咁。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准郑太梗系甜蜜蜜啦。 成为郑太的 Stephanie 继续派歌，同好多少女一样，佢都曾经相信童话故事嘅，但系现在嘅佢发现最普通嘅套路，两个人每日健康平淡，已经系最大嘅福气。吉新风填词有 Oscar， 编曲 Nick 吹吉新风，监制吉新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唐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Barbie， 格先生。 早晨时间来到7点38分，继续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了。直播室除了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也有格先生。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Barbie。 要提一提大家，今日如果要准备外出的话，如果印尼姐姐可能就觉得都颇为凉爽了。今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干燥的，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都是吹强风的，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本周中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提一提大家，就是说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现正生效的。现时室外录得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5%。 Sekarang suhu udara 23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65%. Sekarang ini adalah peringatan waspad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yang sedang berlaku dan juga ada peringatan angin monsun yang juga sedang ada. Jadi hari ini kebanyakan juga cerah dan kering,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7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ada angin dan anginnya tuh juga akan lebih kencang dan di laut juga ada ombak yang kencang. Jadi ke depan beberapa hari, 1-2 hari itu juga masih cerah dan juga masih kering dan akan lebih berawan dan angin juga akan semakin kencang. 嗯，咁啊，提一提你哋咧，因为咧，除咗话今日咧，即系叫做23度啦，而家吓，咁啊，最高气温27度，可能对于印尼姐姐嚟讲咧，都比较凉快一啲之外咧，咁同埋因为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颇大风，我自己今朝翻嚟嘅时候就大风啦，咁可能中午嗰阵时咧，如果就算有风，应该都会好啲嘅，因为起码叫有啲阳光啦，可能都会上翻27度啦。咁但系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如果咧睇翻天文台咧，佢讲翻我未来九日嘅天气预报咧，其实咧去到礼拜四同埋礼拜五咧，因为会落雨嘅关系咧，啊礼拜四讲系29号啊，其实个气温咧系22至25度啦，去到30号星期五咧，直情系预测咗系21至24度，而去到下个周末咧，甚至乎落到20度添。咁所以咧就系要睇一睇咧，如果特别系屋企有老人家啦，或者系如果小朋友要翻学嗰啲咧，都同妈之间商量下啦。啊，系咪咧要系时候咧攞定一件外套啊，或者起码咧攞一个披肩又好，颈巾又好，可能俾公公婆婆咧都要褛一褛啦咁。或者小朋友翻学咧，可能如果仲系着住夏季校服嘅时候，都要提一提，使唔使帮佢都加多件外套咧？咁样就会比较安全啲，就唔好咧喺呢啲高危嘅时期咧就涉亲咯。 嗯 ，benar karena kalau lihat perkiraan cuaca 9 hari ke depan ya nanti di pertengahan minggu hari dan juga setelah lewat pertengahan minggu hari Kamis, hari Jumat dan lain-lain sebagainya cuaca sudah mulai agak adem ya, jadi udah bisa 21 derajatan paling tinggi juga mencapai 24-25 derajat dan juga mungkin ada hujan dan berangin. Jadi kalau seandainya mau ngambil baju, jaket untuk orang tua, orang yang di rumah, anak-anak, diri sendiri bisa dilakukan biar kita juga jangan sampai misalnya masuk angin, jadi sakit di cuaca-cuaca pergantian begini. Kasih memang kau berbeda.Denganmu hidup penuh tawa canda Denganmu tak lagi ku sepi sendiri Kau buatku mengerti arti cint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资讯咧要提一提大家嘅、哦，格先生。 Ini pesan anti narkoba， karena jangan sampai salah gunakan narkoba deh。Karena kalau seandainya memang butuh bantuan， ada orang yang bisa membantu。Jadi jangan menyembunyikan diri， carilah bantuan。Boleh telepon ke 186 186atau kirim pesan ke 98 186 186。Jadi katakan tidak pada narkoba。 嗯，都要提醒大家咧要远离毒品啊。咁如果需要寻求协助咧，去提供一啲戒毒服务嘅话咧，就可以打呢个热线186186，或者咧系发信息咧去呢一个98186186啦。 Dan juga ini supaya kalau seandainya membutuhkan bisa mendapatkan vaksinasi influenza. Karena vaksinasi flu ini adalah salah satu cara yang efektif untuk mencegah penyakit ini dan komplikasinya juga nggak usah sampai masuk rumah sakit bahkan mencegah kematian. Jadi karena vaksin ini juga aman dan efektif untuk orang umur dari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tidak cocok untuk divaksin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 tiap tahun. Jadi ada skema subsidi ini. Jadi orang yang berhak itu mendapatkan subsidi orang-orangnya termasuk Hong Kong resident ya, termasuk wanita yang hamil, or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anak-anak antara umur 6 bulan sampai yang bawah 12 tahun, orang difabel, orang yang menerima tunjangan difabel dan juga ada penerima CSSA tertentu. Jadi level subsidinya itu adalah $240 Hong Kong per dosis. Dokter boleh meminta biaya layanan, tapi ada juga dokter yang tidak ada biaya tambahan sama sekali. Jadi dari program vaksinasi pemerintah itu,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termasuk residen Hong Kong yang umur 65 ke atas,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asi di klinik dari publik. Klinik publik itu gratis. Jadi karena vaksin ini 2 minggu kemudian ya baru aktif, jadi bisa vaksin agak cepat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n keluarga. Kalau butuh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2125 2125。 嗯，呢、这个咧系关于接种流感疫苗嘅一啲资讯啦。其实咧睇翻网上嘅资讯咧，格先生，好多有啲印尼姐姐咧都会谂啦，到底咧打咗呢个疫苗咧系咪真系帮到自己咧？咁嗱，系咪真系帮到咧？我就唔知道，因为我都唔系医学界啦。咁但系咧都见到有啲医生咧提供咗一啲专业意见咧，就提醒翻大家。咁就系话，因为咧印尼姐姐咧好多时都会担心啊，如果我真系打咗疫苗嘅时候咧，可能会衍生咗一啲副作用嘅，例如可能系啲身体状况上面啦，出现嘅一啲唔舒服嘅地方啦，嗱轻则咧就系讲紧嗰个嘅患处，即系嗰个针口嗰个位咧可能会痛啊或者红肿啦吓，咁其他咧就系话有啲人嗱唔系全部嘅，有啲人咧可能喺接种咗个疫苗之后嘅6至12个钟之内咧就会出现一啲症状啦，例如系发烧啦、肌肉痛啦，或者觉得个人咧周身系攰赖赖咁样啦，咁但系呢啲症状咧大概系2日左右咧就会减退噶啦，咁又或者咧如果有好少嘅人咧，醫生就係講話有好少嘅人咧，就可能會係有一啲嘅皮膚敏感會出咗嚟啦，大大風冷咁樣啦，又或者咧係會有其他嘅過敏性反應嘅。咁但係咧，亦都唔係所有人都會。咁頭先講緊呢啲咁嘅症狀咧，全部都唔係全部人都會嘅。只係話部分人有啲可能係多數會有可能，咁有啲直情完全一少少嘅副作用都冇嘅。咁所以咧建議如果佳蓉姐姐真係想去接種嘅時候咧，除咗头先嗰个热线可以查询啦，亦都可以去翻自己平时睇开嘅医生嗰度咧查询嘅。嗱，头先讲紧咧就可以去到卫生署嘅嗰个接种嘅网站啦，可以www.chp.gov.hk， 又或者咧系致电呢一个查询热线2125-2125啊。 di dalam kelabu. Namku lelah harus mencintaimu. Bila kau seorang bintang dalam hatiku, mengapa terang malam tanpa dirimu? Bukan cinta bila kita harus berpura-pura. Ini jelas bukan cinta. Tiada lagi kata buat apa mencinta tanpa ada rasa. Tiada lagi kata kita bisa menangis tanpa air mata. Lepaskan genggaman jari cinta yang padam. Sedih yang datang akan sinar perlahan. Biarkan hati pilih hari bahagia. Meskipun kini kita tak lagi kita. Bukan cinta bila kita harus berpura-pura. Ini jelas bukan cinta. Tiada lagi kata buat apa mencinta tanpa ada rasa. Tiada lagi kata kita bisa menangis tanpa air mata. Buat apa mencinta tanpa ada rasa. Tiada lagi kata kita bisa menangis tanpa air mata. Lepaskan genggaman jari cinta yang padam. Sedih yang datang akan sinar perlahan. Beautiful Sunday. Dark Barbie, Dark Cinza. 当然来到节目的尾声，我们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提醒，是关于如何预防这个疫情的扩散。有很多的预防措施我们可以提一提大家。 Ya, jangan bosen ya kalau diingat ya, karena kita masih belum kelar nih memerangi virus. Jadi kita harus tetap ingat kalau social distancing dan paling sedikit 1 meter lah dari orang lain. Dan kita juga jangan jabat tangan atau kontak fisik dengan orang lain dulu. Hindari keramaian. Dan kalau kitanya tuh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minimal 20 detik. Dan kalau nggak ada fasilitasnya,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Dan juga pakai masker. Cara pakai masker yang benar bagaimana? Bersihkan tangan sebelum pakai, sebelum lepas, sesudah lepas masker. Dan kalau maskernya sudah mau dibuang tuh di tempat tong sampah tertutup dan di tempat ramai, transportasi, tetap harus pakai masker. Dan kita juga maskernya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an dan dagu. Dan kalau bersin batuk kita pakai tisu. Dan juga kita di rumah bersihkan rumah dengan barang-barang yang bisa membunuh virus. Dan kita tutup toilet sebelum bilas dan disiram pipa U-trapnya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lebih kurang satu kali seminggu.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ya, jangan keluar, jangan kerja, jangan juga ke tempat-tempat ramai,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嗯，咁呢个咧都系提醒大家关于疫情嘅资讯啦。最紧要咧都系嗰句啦，勤洗手，同埋一定要戴口罩，避免去人多挤迫嘅地方，同埋咧保持住社交距离啦。现时咧仍然系有呢一个嘅好多嘅提醒啦，同埋咧可能睇到电视啊或者听到电台咧都仲有好多呢啲温馨提示。不过我觉得咧香港人嘅意识已经系好强噶啦，就算唔使提咧，自己都一定会记得噶啦。唔好好似头先阿先生讲嗰个例子咁样，太 carefree 嘅时候唔记得咗戴口罩。 口罩仲系喺个面嗰度，唔好记得除咗咧，唔记得戴翻啦，以为自己戴翻，即系 check 一 check 好啲。我 系啊，咁我觉得咧冇问题噶啦。咁啊，下个星期六点到八点继续 Beautiful Sunday， 下个礼拜再见啦，格先生。 拜噶 ，Barbie。 Tak ingin pisah.